聆听古迹，一语千年。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关注我，随时收听最新节目。我是鼹鼠文化袁腾飞。日本京都有一座著名的二条城，又叫二条寓所，是江户幕府将军在京都的行辕。这个二条城呢，建于公元1603年，是江户幕府开创那一年建立的，也是江户幕府的权力象征。东西长500米，南北400米，由高大的围墙环绕，并且呢挖有壕沟。这二条城里啊，最有名的一个看点就是立明地板啊，就是一条走廊上，人走在上面就发出黄莺鸣叫般的响声啊，就是你只要轻微的踩在上面，就会出现这样的声音，警告有人入侵，是幕府统治者为了保全自身安全而设的报警机关。这条地板也充分的反映了这个江户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的性格。日本战国历史上有一段非常有名的问答，当然了，这种事儿可能并没有真实发生过，是根据典型人物典型性格编出来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说，一个人在问，如果杜鹃不叫怎么办？如果是丰臣秀吉，他就会说，杜鹃不叫可以逗他叫。德川家康说，杜鹃不叫等着他叫。织田信长一定会哈哈大笑，杜鹃不叫宰了他，炖粉条下酒。这段对话使三个人的性格跃然纸上，织田信长的霸气，丰臣秀吉的聪明，德川家康的忍耐，表现得淋漓尽致。日本历史上呢，还有一种说法形容他们三个人，织田信长是种稻子的，丰臣秀吉是收稻子的，而德川家康是吃米饭的。结束日本战国时代，完成日本统一的三雄，笑到最后的是德川家康。为什么他能笑到最后？最关键的就是他特别能忍，忍功堪称是日本第一。德川家康跟织田信长的出身差不多，德川家是源氏后裔，属于贵族之后。他的祖父在25岁的时候呢，被家臣刺杀，父亲在24岁的时候又被家臣杀害，原因是呢，他老爸抢了家臣的堂妹，乱搞男女关系，家臣怀恨在心，就把他爹给做了。德川家康5岁的时候，名字呢还叫做松平元康，被送到骏河国的金川议员处做人质。做人质就够惨的了，中途又被跟骏河敌对的织田信长的父亲给劫走了，到了尾张国做人质，后来又被交换到骏河国继续做人质。也就是说，家康少年时代一直过的就是人质的生活，一口气儿做了13年人质。做人质能有好日子过吗？所以家康从小就学会了看人眼色，懂得察言观色，很会揣测人的心理。人质的生活是很悲苦的，安全完全没有保障。幸亏他妈妈和姥姥都是很不错的女人。他姥姥经历了很多风浪，一生中改嫁了5次，最后一次呢嫁给了他的外祖父，女儿嫁给了家康的祖父，女儿嫁给了家康的父亲，所以他的姥姥也就是他的奶奶。家康的母亲因为政治原因嫁给了家康的父亲，生下家康之后就被迫改嫁了织田信长的家臣。所以当家康在织田家做人质的时候，他妈正好也在织田家，可以照顾儿子的成长。也就是在织田家做人质的时候，德川家康跟织田信长结成了兄弟。家康交换到骏河之后，他的姥姥兼奶奶落发为尼，在家康的住所附近出家照顾自己的孙子。因为身世坎坷，少年时代的家康就堪称是忍者神龟，虽然遭遇不幸，但是呢一直没有放弃恢复自由的努力。家康13岁的时候与骏河大名金川议员的外甥女儿筑山殿成婚，结婚的时候筑山殿比他大10岁，他13，媳妇儿23，在那个年代，这么大岁数的女人还不出嫁，一定有隐情。传说呢，筑山殿是别人的小三儿，所以才一直没正式出嫁。据说是金川议员的儿子金川世真的二奶，筑山殿在结婚的前一天还跟自个儿的表哥金川世真幽会， 以至于跟德川家康结婚后生下的第一个女儿长得根本就不像德川家康，倒跟金川世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很明显老婆给自个儿戴了绿帽子，但是家康根本不在意，反而靠着媳妇儿跟议员的亲戚关系准备随时脱离议员对他的控制。随着金川议员统辖间之战败亡，金川家势力衰落，德川家康终于脱离了人质生活，回到了父亲留给他的领地冈崎城。回城之后与儿时的结拜兄长织田信长结盟，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青州同盟。随着织田信长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他逐渐成为日本战国实力最强的大名之一，慢慢有了统一日本的雄心。信长为了巩固和家康的联盟，就把自己的长女德姬嫁给了家康的长子信康。但是呢，他也担心家康的实力强大会对自己造成威胁，所以给闺女的嫁妆里边放了三条巨大的鲤鱼。德姬一见公公家康，就大谈特谈大鱼吃小鱼的故事。随行的织田家武士也对德川家表现得非常傲慢。三条鱼当中最大的一条是织田信长，那两条小的代表德川家康父子，养在池子里的还有其他的小鱼，大鱼不会吃那两条比它小的鱼，只吃其他小鱼小虾，只有最大的鱼吃饱了，两条小一号的才能吃剩下的鱼。德姬给公公讲这个故事用意非常明显，警告德川家康只能做信长的盟友或者下属，如果你不听话，我爹就吃掉你，语义之中暗含威胁。德川家康的长子信康是筑山殿所生，筑山殿的父亲死于织田信长的切腹令，所以筑山殿非常不满自己的丈夫跟信长联手，总想阻止家康与信长联盟，想跟织田家的敌人武田家联盟。筑山殿甚至一度想把家康干掉，扶自己的儿子信康上位，担任德川家的首领，但是他的阴谋很快就被织田信长知道了。信长的女儿德姬，也就是德川家康的儿媳妇，整天看到婆婆筑山殿鬼鬼祟祟的样子，特意派了侍女刺探，发现筑山殿跟武田之家的密信，就报告给了父亲。德姬明知道这样做肯定会连累自己的婆婆和老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道理很简单，德姬和信康一直没有孩子，筑山殿整天喊着咱家不能绝嗣，撺掇的让信康娶小了。信康当然乐得听妈的建议，从此在百花丛中飞来飞去，冷落了德姬。德姬非常怨恨自己的婆婆，就把婆婆的阴谋报告给了父亲，让父亲去判断自己的婆婆和老公是不是有罪。信长在这件事上表现得非常老道，并没有立刻发作。恰巧当时家康派手下四天王之一的酒井忠次去信长那儿商量事儿，信长就把自己闺女的信拿给酒井看，并让他评判信中所说是否属实。没想到酒井忠次正好跟信康不和，看完这封信之后，他当着织田信长的面说，我认为这些事儿可能不是空穴来风，我看八成是真的。这样一来，不仅是筑山殿有罪了，连家康的儿子信康都成了共犯。信长说，既然德川四天王的酒井都承认确有其事，那就无可怀疑了啊！麻烦您向德川殿转达我的指令，筑山殿和信康必须处死。信长这是让家康杀妻灭子啊！酒井忠次回到家康这儿传达了信长的命令，家康一听就晕了。媳妇杀不杀倒是无所谓，反正没少给自个儿戴绿帽，夫妻也没什么真正的感情，本来就是政治婚姻嘛。儿子可是太可惜了，好不容易长大成人，20岁了，眼看可以继承自己的家业，现在一道命令传来，家康在两难之间徘徊，杀还是不杀？杀那可是骨肉亲情，不杀意味着跟织田家绝交，今后有被攻打的可能。当时织田家是天下闻名的大大名，跟他交战自己是死路一条，所以家康左思右想，最后选择了服从，同意把儿子和媳妇处死。 陆山殿被带到城外秘密杀害，他至死也不从，被乱刀砍死，临终之前大骂家康不是人，听信谗言，杀妻灭子。信康被勒令切腹自尽，切腹前信康大喊冤枉，说谋反的事我根本就没想过，凭什么要我切腹。家康把两个人的首级送给了信长，供信长验证。而对于进谗言的九井中次，家康日后非但没有报复他，而且呢，还在他62岁退职之后，让他的长子家次继承了四天王之位，可见家康忍功超群。当然了，他也有没忍住的事儿。1572年，武田信贤集合30000大军上洛，德川家康的领地正好挡在他的进军途中，德川军从来没有对抗过如此强大的敌人，家康只好向织田信长求救。但是织田信长当时正处在信长包围网中，调不出太多救兵，只派来了3000人，加上德川军8000，一共11000，而武田军是百战劲旅，人数又多达30000，到底跟武田家打不打这件事儿，让家康很为难。德川家的臣僚都主张不必出战，武田军好像也没有攻打德川家的意思，跟武装游行似的，绕过德川领地直奔京城而去。家康觉得太丢人了，你也太拿我不当盘菜了，这是对武士极大的侮辱。一贯能忍的家康这次没忍住，在武田大军通过他的居城之后，他率人马追击。一代名将武田信玄早已经料到德川家康会追击他，所以在三方原布下口袋阵，德川军被打得大败，甚至吓得家康溃逃的路上屎尿失禁。让家康感到万幸的是，武田信玄没几天就病死了，总算是逃过了一劫。本能寺之变发生的时候，家康正好在京都，明智光秀封锁了京都，家康想从大陆返回领地是不可能的了，留在原地无疑是坐以待毙，光秀肯定会派兵来抓他，因为他是织田信长的盟友。家康一看这回可能真的没戏了，大势已去，准备切腹自尽。他麾下四天王之一的本多忠胜一把攥住他的刀柄，说右辅大人和公子已然身亡，主公应该设法逃回三河，起兵为两位大人报仇。因为织田信长官居右大臣，所以尊称是右辅。一句话提醒了德川家康，信长死了，天下大乱，终于可以不用在信长手下受嫌弃了，现在正是我出头露面统一天下的大好时机。于是家康在忍者和家臣的保护下逃回了自己的领地。家康逃回领地之后，想不到丰臣秀吉已经先下手为强，灭了明智光秀，继承了织田信长的事业。家康很是不甘心，所以呢跟秀吉就展开了小牧长久守之战。家康以30000人马跟秀吉的125000大军基本上打了个平手，但毕竟家康兵微将寡，长期交战肯定是拼不过秀吉。家康心知肚明，如果秀吉倾全国之力而来，自己绝对不是对手，所以想趁着平手之际跟秀吉谈和。秀吉经此一战也了解了家康的实力，也愿意跟家康谈和。怎么谈和呢？丰臣秀吉把自己的母亲送给德川家康做人质，还把自己44岁的妹妹嫁给了45岁的家康。秀吉的妹妹本来已经嫁给了自己的家臣，是有夫之妇，秀吉强迫妹妹跟家臣离婚，改嫁家康。家康自从筑山殿去世之后，发誓不再娶妻，只娶了很多小妾，包括后来的继承人二代将军德川秀忠都是妾生子而不是嫡子。面对这次秀吉送来的橄榄枝，家康决定还是接了过来，因为秀吉势大。家康的忍功在这儿又一次展现了出来，从此臣服于秀吉，成了秀吉手下的第一大名。当然秀吉有能够统一日本全国的强大实力，却主动跟家康谈和，送母嫁妹，也证明了家康实力不一般。秀吉灭了北条氏之后，为了削弱家康的力量，让家康离开自己的三河领地，移封到关东八国原来北条氏的地盘。关东八国刚刚打完仗，满目疮痍，混乱不堪，再加上当地的老百姓都是北条氏的子民， 家康一个外来户，人家不见得服他，很多家康的家臣都不愿意走，故土难离呀。关东八国人生地不熟的，秀吉再使点坏咱咋办呢？但是家康觉得自己的实力不足以跟秀吉抗衡，力排众议，移居关东八国。家康到了新领地之后，卧薪尝胆，厉兵秣马，很快就把关东八国治理得欣欣向荣。特别是家康的居城江户，后来成了日本最著名的大城市，也就是今天日本的首都东京。当丰臣秀吉起兵攻打朝鲜的时候，几乎全日本的大名都反对，只有家康表示支持。丰臣秀吉对家康非常感激，曾经向家康许诺，等我征服了大明，日本就交给内府管，你就是日本的王。因为德川家康官居内大臣，所以呢尊称内府。但这呢可能是家康的阴谋，德川家并没有到朝鲜参战，而是给丰臣家提供军需粮饷。在清朝战争中，日本损失的兵马大多是丰臣秀吉的嫡系，那些西国大名的军队，而家康不但没损失，相反实力得到了增强，更得到了秀吉手下一些大将的拥护。丰臣秀吉去世之后，家康开始准备着手收拾丰臣家。但是从1600年取得关原之战的胜利，到1615年丰臣家彻底灭亡，又用了整整15年的时间。按道理说，丰臣家已经是奄奄一息，行将就木，家康居然还能等上15年的时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丰臣家还有健在的武将，大阪城里还有巨大的财富，丰臣家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有抵制能力，所以家康一直忍到1615年，找到借口，彻底消灭了丰臣家。正是家康天下第一的忍功，使他笑到了最后，所有强大的对手都死得比他早。德川家康一生非常谨慎，睡觉的床榻下呢都用木条封死，怕有刺客潜伏，吃的食物都要用火烤一下，怕有人下毒，生食基本是不吃的，甚至他跟女子同床的时候都能忍精不射。晚年跟少女同床，据说并不是为了发生关系，而是采阴补阳，吸取少女身上的能量使自己长寿，所以德川家康精力绝伦，66岁还能生孩子。德川家建立幕府之后，将军传了15代，统治日本长达250多年。所以到二条城参观啊，这个二条城见证了德川家的荣枯兴衰，也是日本历史朝代的转移之地。